FM 1073 AM 10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小雨，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 路况信息。 好，目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和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全小学生的作业突然在网络上走红，这份作业并不要求孩子们做习题，而是和家长一起完成一项21天不生气的挑战。看似不长的21天，却难倒了全班大部分的家庭，仅有一对双胞胎和父母挑战成功。据统计，家长的生气原因超过80%是因为作业，而家长生气的比例要比孩子高25%。父母的情绪管理对孩子性格的养成有多重要？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是国庆小长假开工的第一天，又和大家在直播当中见面了哈。回想之前过去的11的7天哈，不知道大家是带着孩子在家里边宅在家里边呢，还是说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呢？如果说您是后者的话，真的特别佩服您，因为这11人多车多，其实堵在路上也挺闹心的，再加上孩子这个哭闹不止，可能家长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不知道7天的时间您和孩子相处的如何，有没有一些波澜呢？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心得体会发送到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其实和7天的这个情绪管理相比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挑战21天不生气，可能这个困难程度会更大哈。21天哈，如果说能够挑战成功的父母，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情绪管理者，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哈。大家关于这个父母或者是孩子的情绪管理有什么样的困难疑惑，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首先呢，还是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为加快发展校园足球，本市新添40所足球特色校，军队首次按照学科门类下达研究生的招生计划，扩大招生规模，研究首次揭示校园生活的规律性和学生成绩的显著关联，成绩好的学生更有可能吃早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日前公布了2018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试点县和满天星训练营遴选的结果名单，并提出了要将特色学校、试点县和满天星训练营工作情况纳入教育督导检查和学校体育工作评价的范畴，定期实施专项检查。在教育部公布的3916所特色学校名单中，北京市第55中学、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西城区登来小学、西城区力学小学等40所北京地区的中小学 学校被命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另外，在公布的试点线和满天星训练营的名单中，包括北京市朝阳区和北京市门头沟区在内的33个县被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包括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延庆区教育委员会在内的47个单位被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记者7号从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了解到，2019年军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已于日前下达，拟招收军人研究生，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军委训练营管理部职业教育负责人介绍，2019年的招生政策具备4个方面的鲜明特点，突出分类指导，适当下放招生计划的权限，首次按照学科门类下达招生计划，突出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将军事硕士与指挥军官任职培训融合式培养进一步拓展到各军种的指挥学院，实行招生计划的单列，扩大招生规模，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继续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突出科教联合培养，军队院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招生比2018年提高了 5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日前成立，学院将以贸易、投资和金融促进发展为特色，培育符合国际前沿的跨学科国际发展专业。据介绍，国际发展专业将立足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对外投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依托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和7个北京市的重点学科，开设经济与发展、对外援助、全球治理、发展融资等方向的教学研究，争取到2020年初步形成具有本科、硕士、博士完整教学链的学科体系。此外，还将以国际化为导向，加大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力度。近日，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份研究表明，学校的校园生活的规律性和成绩显著相关。该项研究首次揭示了校园生活的规律性和学生成绩的显著关联。其相关论文《生活规律性预测学业表现：校园生活的行为分析》已在英国皇家学会刊发。有趣的是，团队研究结果发现，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整体上更有可能去食堂吃早饭，尤其是在温度偏低的日期，成绩好的学生有更大的可能坚持去食堂吃早饭。针对日前高校里出现的学生会主席是你直接叫的这种现象，学生组织官僚化、学生干部官染官气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41所高校学生会近日联合发起了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的自律公约的倡议。倡议开头提出，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学校学生会的工作和干部中存在的功利化、庸俗化问题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我们学生组织不能漠视容忍这些问题，表示坚决反对官本位的思想。团中央回应称，要继续完善学生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学生会的改革。凉风习习，晨露清冷，兰花凋零，荷叶虽残破，依然带绿的寥落景象，正在无声地诉说着寒露的到来。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属于秋季的第5个节气，表示秋季时节的正式结束。这一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各地气温将继续下降，请各位家长注意给孩子添衣保暖，谨防受寒感冒。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教育面对面，意想不到开讲了，走进寒露。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锦超，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百家高中语文教师、全国4项全能高中语文教师、全国高中语文教改新星等荣誉称号，著有语文教育论集、论语说文、散文集、静斋随想录、静斋闲笔录。 现为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寒露深秋夜长天，水结珠儿百草间，荷花虽破叶千面，明日清晨才偶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一首名为《痴上》的诗中写道：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凌，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鹰，若为寥落镜，颜值秋初醒。诗中凉风紧扣季节物候特征，在阵阵凉风之中，花色渐浅，花形渐残，沙渚上瑟瑟站立的孤鹤，水面上轻轻掠过的萤冲，这一切给予读者悠悠的孤独寂寥之感。在如此凄凉的季节，主人公与酒醒之后睁开惺忪睡眼，眼前竟是这样一幅伤心图。大诗人白居易说，这就是凄冷孤独落寞的寒露节气。自古以来，暮秋时节，风冷花餐，草枯露冷，凄然之情从金风的强劲中自然而出，仰观万里碧空，俯视八方荒野，听红叶长鸣，观沙鹤相集，嗅黄花暗香。也许在这个季节感受到的总是空泛的冷寂，自然的轮回无法抗拒，但是文人总是用他们多情的文字传达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待他说，萧疏枫叶上，月白露初湍，声色俱全，动静相合，悄然成秋。王昌龄说，棋圃离觞一何以，草根寒露悲鸣冲。寒从秋来，虫藏草根，久于露凝。王安石说，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空庭寂寂，寒意逼人，露是单衣，那些被寒冷的露水打湿的诗句，被后人一代一代寄送，成长为中华文化的茂盛枝叶。又是一年寒露节，风趋凉，气也爽，人却不悲伤。每年十月八日前后，一年一度的寒露节气依势而至，人们借着秋天的凉爽，嗅着菊的芬芳，在清空里鹤哨的陪伴下，贤幼夫老合家登高，用团聚的欢乐唱响悠久的歌谣。也许你会在某个地方听到元人吴称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的句子：九月节，露气寒冷，江凝结也。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话题，挑战21天不生气，作为父母你做好情绪管理了吗？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或者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一群小学生的作业突然在网络上走红，这份作业并不要求孩子们做习题，而是和家长一起完成一项21天不生气的挑战。看似不长的21天，却难倒了全班大部分的家庭，仅有一对双胞胎和父母挑战成功。 据统计，家长的生气原因超过八成是因为作业，而家长生气的比例要比孩子高25%。父母的情绪管理对孩子性格的养成有多重要？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挑战21天不生气，那么今天我们赶快邀请出做客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涛。刘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又见了刘老师了，好，欢迎。另外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班主任段艳红，段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里相遇。 两位都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老相伴了哈，经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也特别想听听这个刘老师和段老师对于这个情绪管理有什么样的高见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参与互动，发送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首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了一段录音哈，就是这个武汉小学的一个老师，他为什么发起这样一项21天不生气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初衷有哪些，同时家长和孩子执行的效果如何，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我们在家里设置了一个积极暂停角，大家在发脾气的时候深呼吸一下呀，冷静一下呀，就想想这句话能不能说，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每一位家长生气的背后都是对孩子成长的一种关注和爱，只不过呢，这种成长、这种关注和爱比较沉重，也比较激烈，有时候会刺伤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的孩子很小，他可能不能明确尊重的确实的含义，但是他有被尊重的需要。我们表达爱的方式和行为一定还是建立在尊重、关心、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可能这种爱会更能被孩子感知。 把这个表填完以后吧，后半截好像潜意识内心就有这个表在心里，就心里想尽量能够让这一天能够有太阳能量过。表格倒没填了，但是每天我们会交流一下，你今天给妈妈画个什么呀，是画太阳啊还是画阴天呀。 那子荣今天给妈妈画什么？ 今天是太阳。 那昨天呢？ 昨天太阳。 那明天呢？ 明天也是太阳，希望更大一点。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完全不生气，21天不生气真的是很难很难。只要是完成了这21天挑战，只要是能够在挑战中间我们家长和孩子有一定的感悟，我想我都会给这样的作业100分。我布置这一项作业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提醒，引起大家关注这个情绪的重要性，后边我们还可以去继续探索。 哎，其实大家可以不妨去网上搜一下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学生们填写的表格，看上去特别温馨。这个表格里面有一个同学是这样写的，他说7月31号晴，爸爸帮我捉了一只蝉很开心，然后画了一个太阳还有笑脸的表情。在8月4号的时候多云，爸爸妈妈吵架了，因为爸爸多喝了点酒，妈妈不高兴。爸爸泡茶给妈妈赔礼，然后画了一个哭的表情。其实我们平常如果不这样用表格来量化的话，其实很难感受到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的一个落差哈。这种表格很温馨的体现了一个家长和孩子互动的这个感觉。挑战21天不生气哈，这个是一个小学的一个作业，不知道二位如果让二位挑战21天不生气，预计结果会怎么样？段老师。 战估计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啊。 但是如果随性一些的话，不能确保21天不生气。 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随性一点的哈， 因为生活中总会有些事情在我们的容忍范围之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准则和要求嘛。再加上人的生理啊、心理啊波动都会有其相应的那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也一定是必然的。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哈。 是的。 但是我今天看到这段老师还有刘老师，感觉你们都是情绪控制的特别好的、特别温柔的那种类型的家长哈。段老师刚才说了哈，如果这个随性一点的话不敢保证，但是刻意的话还是能够成功的哈。不知道这刘老师会怎么样的。 如果说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今天这个话题啊，主持人话题选的非常好哈，可理解为其实是挑战21天不生气。 嗯， 其实他的一个限定的应该是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嗯， 21天不生气， 嗯， 是吧？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如果说我要跟我的孩子在一起21天，我想还是应该很快乐的 啊。嗯，没生过气吗？ 啊，生过气，但是呢，这种应该是说就是。他应该理解为就是我理解为哈，这种你是被孩子气着了，还是说是 被自己气着了？ 对，还是被自己气着了？对，我觉得秦主任说这个非常好。其实家长其实要思考的问题在于这个地方，就是引起生气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嗯， 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在你自身的行为身上？ 哦，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更关注的地方。 哎，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孩子，而且我们经常会对自己最亲的人容易展现自己这个悲观的一些情绪哈。 是的， 我们你看平时对这个领导啊同事啊都不怎么生气的哈。 是的。 嗯，好。平时两位和孩子生气的频率多吗？如果回想一下的话，是那种不爱生气的家长吗？段老师， 我应该是生气的频率还是很低的。 嗯， 这个其实我也跟我女儿讨论过。 嗯， 她那个说我和她生气的频率不高。 嗯， 那一般呢，我们也会生气啊。 嗯， 但是生气的时候，我问她，我说那我一般什么时候会和你发脾气啊？她说都会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奇奇怪怪的事情？哪些奇怪的事情？ 嗯，他告诉我，其实有时候我发脾气一般都不是他的问题。 嗯， 我后来回想，其实也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往往是因为我当时自己的情绪不好，嗯，孩子的某个举动其实恰巧引发了我情绪的导火索。 哦， 所以我可能就借他来疏解和宣泄自己的情绪了。 哦， 嗯，但是在后来，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当老师的， 嗯， 也有关注心理学啊、情绪管理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和练习。那么在不断的进行了情绪管理之后，我的情绪的控制能力呢也得到了改善，然后亲子关系越来越和谐。我自己认为，就是当我们自己足够好的时候，其实孩子也会很好。 嗯， 那么我们的亲子关系中，其实最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家长， 嗯， 而不是孩子。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哈。这是段老师的观点哈。其实这个有时候，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嘛，孩子容易去模仿家长的一些行为哈，迎合家长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哈。不知道刘老师通常会因为什么情况跟孩子生气呢？ 刚才我觉得段老师说的非常好，非常赞同。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生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是自己的情绪的一种代入。 嗯， 就是你在工作中啊或者生活中的一种情绪的一种代入进去之后， 嗯， 然后呢就是孩子的行为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所以说呢，就是我在跟自己的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我发觉有80%的时候都是由于这种原因导致的。 嗯， 所以说我像呢刚才段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家长其实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一个情绪管理的能力。 嗯，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为孩子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成长的一个环境。 嗯， 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哦，嗯，哎，我觉得两位大部分说的都是因为家长的个人情绪没有管理好，同时传染给了孩子哈。其实就是在工作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个人的负面情绪哈。有些家长在发过火了之后才后悔，为什么我会把我自己的个人情绪这样带给孩子呢？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哈，防止家长个人的负面情绪，比如说这个工作啊还有人际交往方面的一些负能量传递给孩子，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方法和技巧呢，能够有效的悬崖勒马？ 嗯，其实这样的方法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易于操作的方法，比如我们遇到和孩子之间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先让自己停3分钟。 嗯 嗯， 暂停一下。 对，先暂停一下。 嗯， 暂停是一种很好的调整情绪的一种像是一个制动开关吧。 嗯， 它可以让你想好了谋定而后行。 嗯， 而这里面当我们暂停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了。 嗯 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一是调整呼吸，比如做几个深呼吸。 哦， 嗯，然后同时呢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进行一次同理思考。 嗯， 孩子此谈一下。 嗯， 我还是该给他严格的提出要求。 嗯， 但是一定是不是严厉的呵斥和制止孩子。 嗯 嗯，我觉得严格倾听，先倾听孩子来讲述他所遇到的事情， 嗯， 他的想法，

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一群小学生的作业突然在网络上走红，这份作业并不要求孩子们做习题，而是和家长一起完成一项21天不生气的挑战。看似不长的21天，却难倒了全班大部分的家庭，仅有一对双胞胎和父母挑战成功。据统计，家长的生气原因超过80%是因为作业，而家长生气的比例要比孩子高25%。父母的情绪管理对孩子性格的养成有多重要？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是挑战21天不生气。作为父母，你做好情绪管理了吗？为大家邀请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涛老师，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班主任段艳红老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还有观点，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刚才上一时间段呢，我们讨论了，其实两位哈，相信也是大多数父母生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个人的负面情绪哈。刚才段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小窍门，就是冷静3分钟然后再思考哈。不知道刘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好的，就是除了刚才段老师说的这个方法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其实可以来，是吧？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愁没方法。 对，不愁没方法。比如说转移注意力啦，比如说一种积极的一种自我的心理的一种暗示，是吧？就是对我一种的调试。还有比如说宣泄，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宣泄哈， 对， 父母的宣泄。 对，你父母要，其实他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情绪，他也要找到一个出口。要找到一种合理的一个宣泄的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其实要解决他自己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负面情绪的产生，其实他都有他相应的根源所在。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他的根源，从根上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避免把自己的情绪从家庭啊工作上带入到跟孩子亲子关系中去。 还是得先从了解自己开始哈。我记得有一位家长，他也是一个以前情绪控制不好，但是他特别想调节自己的情绪，他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做 PPT 分析自己的这个性格哈，到最后找出了一个本质。其实大家也不妨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分析一下，到底我是因为什么而焦虑，千万别把这个自己的不良情绪传递给了孩子哈。那这个是个人的负面情绪。其实我们再来回到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挑战21天不生气，其实我们预告的时候也听到了，据统计哈，家长生气的原因超过80%是因为孩子写作业的问题哈。之前我们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这个家长陪着孩子写作业，写到心梗住院了哈，也是刷爆朋友圈。其实这一点段老师肯定特别深有感触吧？您的班级里面会出现这种因为这个作业的问题易怒的情况吗？ 因为我自己是从1年级开始带，可能一开始就培养孩子的这种作业习惯，相对的会好一点，可能这种情况会少一点，但一定也会有。但就我了解的，家长在陪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易怒的原因大多是孩子磨蹭拖拉，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孩子有比较多的不会做的题，然后讲了几遍呢也讲不明白。再有呢，就是孩子不肯完成除老师布置的作业以外，家长又给孩子布置的练习， 这还是多层施压哈， 是吧？然后在孩子的那个家庭学习中， 其实有时候家长呢是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家长而不是老师、嗯、扮演了老师的角色造成了亲子冲突。 哦，还有一个角色不明确的问题哈，您别把老师的活也给干了。 对 啊，这个就是相当于家长干扰学校教学了是吧？ 对、哦、所以呢其实我是不赞成家长陪孩子写作业、嗯、或者是陪孩子学习的。当然我这里所反对的陪是孩子在做作业或者学习，家长坐在旁边坐着看着孩子， 嗯， 还有就是检查孩子的作业，对孩子做作业的过程和结果指手画脚， 嗯， 在确定孩子是具有可以独立思考和学习的智力水平的情况下，我们要信任孩子，尊重孩子自主探究的权利， 嗯， 要接纳孩子当下还不够好的事实，就他可能现在学的还不够好，要鼓励孩子一步一步的超越自己。 嗯， 那但是这样其实我并不是说就彻底的放弃我们家里对孩子家庭学习的管理就不做了， 嗯， 那肯定不是，陪是要有阶段有梯度有策略的进行的。我这里所说的陪呢是培养的陪，原则上是今天的培养是为了未来的不用陪伴。如果我们在每个年龄阶段适时培养孩子自我管理能力，那我们和孩子发脾气的几率也一定会降低，甚至接近于无。 哦， 嗯，比如说我们在幼儿阶段培养孩子对玩玩具、看动画片的时间管理和欲望需求的管理，比如在小学一二年级，学校现在不布置书写作业的阶段，那培养孩子每天回家用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读读当天学过的内容，自己给自己讲讲当天所学的知识，看看明天可能要学的功课，甚至可以自主的写点什么，这样就会为三年级开始每天回家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做作业打下好的基础， 嗯， 是吧？再比如从二年级开始培养孩子自己分析作业试卷中的错题的错误原因，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诸如此类的习惯养成了，那么孩子会进行时间管理，会进行自我分析，会主动进行自我提升，这不仅会让孩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优异， 嗯， 甚至会对孩子未来走向社会不断提升自己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我自己的孩子16岁，那么在这16年的过程中，我就是一步一步的培养他自我管理和自主生活的能力。 哦， 那我们就没有亲子冲突。 哦，真的呀，这每一阶段其实做好了根本不用担心以后的发展哈。 是的 啊，其实这个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哈。您别觉得给孩子一会儿孩子写个作业，您给他，你吃香蕉吗？你还没写几题呢，吃水果吗？吃苹果吗？孩子特烦，这个就是劣质的陪伴哈。这个就跟咱们放风筝似的，牵个线，嗯，随你飞，但是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往回蹬一蹬，然后跟你那个说一下这个该怎么做，其实也是一种放手的管理哈。啊，刚才刘老师一直在点头，您家孩子也不大吧？现在 对，我是完全赞同段老师刚才的。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嗯，我对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家长和孩子生气的原因的80%是来自于写作业的这点，嗯，我想现实中可能这样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是反对这样的，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段老师说的，作业其实应该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是吧， 嗯， 家长不用过度的去干预孩子他的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的培养， 嗯， 包括他自我管理是吧，家长更多的是对孩子一种像刚才段说的，该扶的时候关键的时候扶他一下，该引导的时候关键时候的引导一下，而不是家长大包大揽把孩子当成一个哎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是吧， 私有财产 管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的，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嗯，放手，该放手的时候，作业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家长，我作业，嗯，我曾经跟那个一个同事两个聊过， 嗯， 他就问我说你会给那个孩子这个判他的作业吗，或者辅导作业吗，我说我绝对不给他辅导作业。嗯，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小学的作业家长也不会了呀，很多作业布置的超出了家长的能力。 当然说一句题外话呢，就是我更希望我们的老师更多的布置像今天讨论的这个武汉那个老师的 这种作业，哎，我觉得这挺好的。 对，嗯，这种作业是好的是吧，就是一种引导的，就亲子之间的一种更好的建立连情感连接的一种作业，我觉得这个作业倒是很受欢迎的，应该。 嗯，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十一假期的时候，我 说我下周要做一个这个挑战21天不生气了。我问我一个亲戚，因为我跟他们一家三口出去开车出去玩，我说那个你们挑战21天不生气会成功吗？他们说哎没事儿，我们家绝对成功，我们家经常不生气。结果好家伙，刚上车的时候就吵架了，因为三个全部都有路怒症哈，比如说这个孩子开不好，然后爸爸训斥这孩子，然后孩子又回怼爸爸，然后妈妈看到这个情况然后就回怼爸爸，然后整个车里面的气氛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途哈，气氛变得特别的糟糕。哎，其实孩子这方面也挺敏感的哈，就是家庭有一点点小火花他就会很容易察觉到哈。那对于其实这个家庭环境哈，对于咱们这个孩子情绪的管理也是非常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哈。这个就直接可以养成到孩子性格的形成，可以这么说吗？有多重要到底？ 就是这习总书记在这个今年刚刚9月份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有一段对家长的这个定位，就是他认为就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这个是咱们总书记给家长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一点上可见，就是我们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负有很重要的作用，具体到今天回到咱们这个话题，就是情绪管理上，他就像家长，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你在镜子中照见的那个样子就是你，你发怒的时候孩子也在发怒，是吧，你在笑的时候孩子应该也是在笑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吧，特别在情绪方面的，随时都是传导给孩子，同时孩子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观察家，他是一个观察者，同时他会很能够发现到家长之间的教育的教养的一种态度之间的一种不同，他经常会容易去利用这个来产生一个钻空子的想法，我觉得是吧，妈妈他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长如果不及时的注意协调双方之间的这个教养态度的话，可能对孩子情绪的管理上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而且这个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哈，是家庭教育是帮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哈。 是的。 我们专门讨论了这个家风家训的问题哈，可能这一点段老师更深有感触。 对，刚才刘老师也说到说家里没有形成一致的教育态度和方向，是吧，那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有思考自己的家风家规是什么，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致的教育方向和态度，当两个人结婚生子，上有老人下有孩子，作为一个家庭有一个核心的家风和家规，对于大家对孩子进一步行一致的要求，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培养孩子良好的品格，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家里全家人都遵循敬老的原则，开饭老人先动筷子，出门要和家里的长辈一一道别，回家要和长辈打招呼，称呼长辈要用您，这样一来全家上下对孩子要求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孩子的榜样，那么也都会一致的要求孩子这样做，孩子还会有没有因为不守规矩然后乱发脾气吗？估计概率就会很小，对吧，比如有良好的家规家训，而且能持之以恒的全家共同执行，这样的家庭或者家族往往人才辈出。咱们都知道有一个前世家训，对吧，前世名人辈出，才子辈出，是吧，从个人而言，前世家训要求子孙们君子傲立于天地间，其中有14条，我读了这本书有14条明确的要求，详细的提出了做人的准则。从家庭而言，他们要求钱家讲吴越钱家家规良好，其中不仅涉及了家庭的秩序，甚至连娶妻嫁人都有指导。从社会而言，要求子孙功德在享，公益先行，对于国家则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所以钱家才会有什么钱其琛啊，钱学森啊，钱三强啊，钱伟长啊等等，甚至有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钱永健等诸多的人才。所以家风家规的制定者是谁？家长。家长也是家风家规的首要执行者。肯定不可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光说孩子自己不执行，是吧？所以好的家庭环境的创建者必然是家长。其实说家国天下，现在家长们总说自己工作忙啊，无暇顾及家庭啊，那么家庭没管理好，不能为国家培养后继之才，其实不也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吗？ 我觉得这个家风家纪哈，一定要立起来哈。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有什么困惑的话，可以买一下这个段老师 这本推荐的这本书哈、啊，叫什么名字？《 前世家训》。 前世家训、啊。 我觉得这段老师说的这个， 嗯， 就是家风、家训、家规这后面，他透露出的是这个家庭他们一致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得统一起来。 对他的价值观，对他的价值一个判断， 嗯， 他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是吧？这个也是我们总书记在这个教育大会中一再提到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做好这个情绪管理的这个工作，其实虽然看作是一个小的一个话题哈，但其实它折射出就是我们家长他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培养什么人的这个价值观。 嗯，其实孩子真正的强大应该从家风家训开始做起哈，而这个一个好的家风家训得从父母的这个戒躁平心静气开始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哈，说不就是一个情绪管理吗？有这么重要吗？那如果说家长真的有坏情绪哈、啊，传递给孩子，会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这一点必须得提示一下家长哈、啊。段老师，您怎么看？ 最直接的影响肯定就是有样学样，是吧？ 嗯、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刚才刘老师也说，他在不断的摸索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 嗯。 周围人的言行就是孩子获得人生经验的最直接途径，所以父母的言行必然会直接成为孩子言行的范本。 嗯， 父母是孩子做人做事的启蒙老师，刚才说我们父母为孩子成长系好第一颗纽扣，其实父母更是孩子一辈子的老师。我们每一个阶段的行为模式都有可能在未来被孩子复制。 嗯，复制 吗？所以在带孩子对的过程中，我们的言传身教就会直接影响到孩子了。 嗯，您别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对孩子怒吼，情绪好起来的时候又拼命的补偿哈、啊。 这个就是我其实特别领会到，就是我看到有一个案例，就是他就是家长， 嗯， 他如果说你对孩子怒吼，孩子报之你的回馈你的也是怒吼，是吧、 嗯？ 这一点其实我们家长也真的要注意，就刚我刚才讲的，孩子真是你自己的一面镜子。 嗯。哎呀，还有聊了这么多哈，可能很多家长会希望两位老师再分享一些小窍门，刚才我们分享了几点哈，还有哪些是可以补充的呢？刘老师。 嗯，就是关于这个情绪的这个管理啊， 嗯，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涉及了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家长自身的情绪管理，就是你自己首先要做好孩子的情绪管理的榜样。 嗯， 第二个就是如何帮助孩子，引导孩子做好，认识到他自己的情绪，然后管理好他的情绪。 嗯， 所以说，如果说涉及到第二点的话，就是第二个就是帮助孩子管理他的情绪的话，我个人有几个建议。一个建议就是说，家长在遇到这个的话，首先他自己要控制好他自己的情绪。 嗯。 第二个就是要了解孩子的情绪，就是说你家长其实你要去学习，是吧？你要知道孩子情绪他的一个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样的，是吧？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特别是每一个孩子他的情绪的他的那个发展或者他宣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一点说你是不是对你孩子了若指掌，对他的情绪的变化了若指掌，所以这一点家长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另外第三个就是自己要跟孩子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这种情感连接。 嗯，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孩子对你足够信任，一个孩子足够的爱的话，我想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也好，还是冲突也好， 嗯， 都是很容易化解的 啊、 哦，而不会变成一个死结，越结越紧。 嗯，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的所有情绪，而不仅仅是接纳孩子的正面情绪，负面情绪我们一定要也要接纳。 嗯， 这个接纳不是说我们要对孩子进行这个放纵，或者是或者是说不管，而是说要对他的这个负面情绪先加以接纳，包括你对他进行拥抱，然后进行安抚之后，然后再进行正面的引导， 嗯， 是吧？然后最后一个，我想呢，可能还是要最后还是要引导孩子学会情绪管理，是吧？这点上，我觉得落实到行动上去，最后孩子的他的情绪是否学会了调节，要到行动上，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家长的情绪控制，也不仅仅是要落实在就是口头上，而是要在行动上，你对孩子进行引导， 嗯， 而你自己只是说对孩子进行口头教育的话， 嗯， 我想不行，身教重于言教，所以说在情绪管理上，我想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必须做 家长做孩子的榜样。 嗯，其实我们都想先预防哈，每个人都有情绪，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哪一位父母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一些争执哈，这很正常。但是如果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哈，就比如说我一时真的我没有撒住火，就把这种怒气发泄到孩子身上了，事后我又想弥补，我能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呢？段老师。 那当然首先得坦诚地向孩子讲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歉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已经被我们伤害了，那我们连最真诚的道歉都没有，那孩子怎么能够平复他内心的创伤，是吧？然后其次呢，就是寻求孩子的理解，希望孩子接受自己的道歉。但刚才刘老师说的也特别好，就是说我们要允许孩子他有负面情绪，所以我要接受，希望孩子接受自己的道歉，但是我们应该允许孩子不原谅我们， 不原谅我们。 对，是的，因为你伤害了人家，人家我可以接受你的道歉，但我不能原谅你。其实当时他不原谅，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做错事情的是我们呀，对吧？当然如果我们经常的情绪失控，那道歉就失去了意义，必须在道歉之后改进才行。所以孩子们，我接触了这么多孩子，我觉得孩子们真的就是小天使，他们大多都善解人意，比我们大人要宽容得多，所以我们与其事后补救，其实还更重要的就是积极的提升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刚才刘老师已经说过了，是吧？其实这就是提升个人的修养。大家一般都不会轻易的和同事领导翻车，对不对？ 对对。 因为您心中有所顾忌，对吧？或者是有相应的尊重。如果对孩子有足够的尊重，我想您也一定不会轻易的对孩子情绪失控的。 而且 打心底里尊重自己的孩子。 是，我觉得夫妻和夫妻之间的感情对于孩子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对， 刘老师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觉得刚才段老师讲的我都非常赞同哈，就是我们和孩子相处，或者说帮助孩子学会情绪管理和控制的话，其实教学相长的，这点我们知道哈。那么其实亲子之间也是互相共同成长的。 对对。 就是我们帮孩子在学会情绪管理和控制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家长自己也成长进步了，你的情绪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也提高了，你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在跟夫妻关系相处中，那么你的情绪管理和控制能力也会提高的。 好，最后呢，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哈，都是这个父母如何控制情绪。还有一个微信网友，相信也是很多大家伙非常头疼的问题哈。比如说他说，在今年家里孩子6岁了，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爱发脾气还打人。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家庭教育影响的啊？它会辐射到孩子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那作为家长，这种情况怎么引导？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当然我们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所以第一步呢，当然是安抚孩子情绪，因为孩子现在正在这个情绪中，你去给他讲什么道理，他也是 不 可能接受的进去的， 对 对， 对 吧？所以我们与其去讲道理，不如拥抱住孩子，带他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然后这个具体的做法，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吧。 好 啊，一本叫《跟着青蛙小弟学呼吸》，还有一本是《正念养育》。到这两本书中，可以学到一些可以帮助自己调试情绪和孩子调试情绪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啊。第二步呢，就是要分析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有一个解决问题的三步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三步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先想是什么。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是孩子遇到了困难？孩子想寻求抚慰？孩子在挑战我们的底线？我们先得搞清楚他是什么。然后其次呢，再想为什么？孩子为什么想要我抚慰他？孩子为什么要拖延？是吧？最后呢，三想怎么办？和孩子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去满足孩子他的这个成长的需要。所以呢，在用这三步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首先确定孩子情绪失控的原因，然后再去判断。当然这之前可能在判断中我们会发现，又像刚才您提到的，有可能是之前的养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啊，还是家人对孩子教育的规则不一致啊等等，找到了问题所在，再根据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实施方案。其实每个孩子成长都不一样，有些问题呢，通过家长自行思考和研究，家长自己就会有了有效的解决措施。如果有些问题家长自己解决不了，其实是需要向家庭教育咨询师、 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一对一的咨询，来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和解决措施的。 好，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深有感触哈，就是肢体接触哈。有时候我们受到困扰的时候，其实拍一拍，不需要说什么话，就能够起到一个安抚的效果哈。刘老师怎么看？还有最后一分钟的补充。 对，我觉得这点非常好。我今天呢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一种关系上，一定要注意，家长要不要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刚才段说的要学会一种尊重哈。我们是和孩子在共同成长，所以说我最后想表达一点，就是说和孩子一起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吧。 太好了，一起成长哈，其实可以享受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乐趣哈。我觉得做情绪的主人总结得特别精辟，因为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管理，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同时也是为了我们家长的身心健康哈。有一个好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好，也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那稍后别走开，我们将会继续推出的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来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小雨，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总的来看，明天凌晨到白天本是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姚迪。本节目与人教社中国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孟子。 孟子被尊为亚圣，他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建构了完整的儒家体系。他思虑精微，辩才无碍，身处七国争雄之乱世，肩负目睹使命，周游列国，与各国君主对谈仁政理想。他主张人性向善，倡导培养浩然之气，用各种寓言、格言、比喻说明人的生命价值。孟子的思想与人格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知识分子。2000多年之后，孟子的智慧是否依然还存有盎然生机呢？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乎长。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曰：颜渊曰：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刚刚是方明老师为我们做的经典诵读孟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老师为我们讲解孟子第一讲，孟子有其魅力。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孟子。说到孟子，我们都知道在三字经里面呢有两句话谈到他，也就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子的母亲曾经为了教导他而搬过三次家，传说中的也很难找到验证。但是这一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很多人就问，那难道孟子的父亲也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吗？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因为在孟子书里面明明白白就有一段资料提到，孟子有个学生在鲁国准备当大官了，孟子非常高兴。那么这个学生呢在鲁国很有发展，就请鲁平公主动去拜访孟子。一个国君拜访一位很有声望的学者，这是好事啊。结果国君要出门的时候，一位太监就说，国君平常出门呢都告诉我们去哪里，今天为什么不说呢？国君说，我要去看孟子。这个太监说，不行，孟子这个人呢本身的德行呢不够完美，他不遵守礼节。国君也不太清楚，知道之后他就不去了。后来孟子的学生就跑来请问国君说，不是讲好的要请您去主动拜访孟子吗？怎么没去呢？国君跟他讲这个理由，叫做后商遇前商。 就是孟子后来替母亲办的丧事规格要超过以前替父亲办的丧事，他们认为这不合古代的礼仪。但是孟子的学生说这个没有不合啊，孟子的父亲过世，他的身份是一个士，母亲过世的时候他当大官了，身份是一个大夫，你办丧事要以儿子的身份为标准。所以谈到这段资料，从这段资料我们就知道孟子小时候父亲健在，孟子成长的时代他比孔子整整晚了将近180年。到了战国时代中期，天下更乱了，战国七雄七个大国相争的局势啊慢慢形成。当时对孟子有利的条件是一个，有害的条件也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各国国君啊那时候迎称王，像梁惠王齐宣王这些，他都喜欢找各种学者来自己国家担任顾问，因为这个代表我国势强盛啊，我才能把天下人才都号召过来。这是孟子的有利的条件。他是儒家学者，根据司马迁所记载的，他曾经授业于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变成第三代子思的门人，再往下传才是孟子。所以孟子的辈分呢，在儒家来说是比较晚的，孔子是第一代，孟子变成第五代了。但他学问好，司马迁也说他道既通，把孔子的道了解了，再推到尧舜的道都了解了。所以在当时孟子是儒家重要的代表，所以一些大国呢也希望请到孟子到他们国家去担任顾问，提供各种建议。有这么一段资料，孟子后面跟着马车几十辆，跟随着学生几百人，在各诸侯国之间呢，别人都请他们招待他们啊，吃完这一家换另外一家，到这个地步传食于诸侯不太好听啊，好像你们这一群人到处吃吃喝喝的啊，这一国走完必走下一国。所以这说明什么？孟子他周游列国的规格啊，整个的身世，那孔子当时的情况是远远不能相比的，但是结果没有差别，都是不能受到重用。就接着就要谈到对孟子不利的地方了，因为当时各国诸侯呢都希望怎么样，富国强兵四个字。比如说在秦国就用商鞅变法，那个成效我们不用再多说了。然后楚国跟魏国用吴起，可以战胜很多其他国家。这边提到魏国，不是春秋时代的，是战国时代的韩赵魏三家分晋的那个魏国。魏国就是梁国，所以孟子的第一编叫做梁惠王编，所指的就是这个魏国。那么在齐国的话呢，齐威王齐宣王用谁呢？孙膑还有田忌这些大将军。这个说明当时战国七雄里面，像秦国楚国魏国齐国都用这些有能力的能够作战的能富国强兵的人。而孟子不一样，孟子推行仁政呢，他的口才再好，把儒家思想讲得再怎么样完美，但你基本的做法是什么？要国君开始爱护百姓，与民同乐，省刑罚薄税敛，就是刑罚尽量少一点，不要随便处分百姓啊，税收尽量少一点，让百姓负担轻一点，可以活得下去啊。那么当时这些大国的国君怎么听得进去呢？都认为他不合时务啊，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所以他老的时候呢，就回到老家，把他的著作全部整理一遍。所以孟子的书啊，读起来气势磅礴，至于文采更是美妙。那为什么？因为孟子自己写的。但是他写了之后呢，有些部分由他的学生啊再加以增补，所以孟子的书呢跟孟子本人啊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书里面材料非常丰富，分成七编，梁惠王、公孙仇、滕文公这三位都是当时的国君啊，接着是离娄，是古代一位有名的人啊，眼睛可以看清楚秋天兔毛的尖端的。接着是万章，他一个学生的名字。然后是后面最有名的两编，告子编跟静心编。所以孟子七编呢， 有六边都是用人的名字，最后一边静心边是也是他最重要的一边。所以孟子七边各分上下，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就变成七边有上下，总共有14个部分了。在东汉的时候，有位学者叫做赵岐，他做孟子的书的注解，注解之后他就写一段话，他说孟子书里面材料太丰富了，除了教你做人处事，还有怎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政治经济法律各方面的思想都提到，还提到整个历史的发展啊，古代的帝王怎么传承，所以呢他说这本书太完美了，他就把孟子称为雅圣。我们今天说孟子是雅圣，就从他的注解的人赵岐开始。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啊，既完整又丰富，许多地方的推论呢、完全合乎逻辑，把孟子的思辨的天才展露无遗。孟子的书念得好，古代所谓书念得好有什么特色？首先诗经书经要非常熟悉，这个熟悉啊并不是说你会背他会背，不是这个，这个熟悉就是说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呢，信手拈来，就是说能够遇到任何状况的时候不能光说自己的意见，要把书经里面诗经里面古人怎么样看待某些问题拿过来用，这个时候你再翻书是来不及的，孟子都熟记于心，适当的时候就说出来。所以他的学问好呢，是在古代经典尤其是尚书跟诗经还用的最多，至于易经其他的礼还有乐，那是儒家的本行啊，也都不成问题的。所以我们接着就要看一下孟子他怎么样表现他的学问。譬如说他到了魏国，就是梁国，梁惠王有一次呢就请孟子参观他的园林，里面各种生物都有，还有很多很好的水塘。孟子这个时候就跟他说啊，真正要了解到这个园林之美的话呢，那你要跟周文王对照。他就引用诗经里面歌颂周文王的一段，说老百姓呢非常高兴来帮周文王造一个很美的园林，为什么？因为园林造好之后呢是开放的，跟国家公园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到里面来啊，这个抓抓野兔啊，哎，采采草啊，带回家当柴烧啊，没有问题。他接着也用尚书里面一段话，说如果你像夏桀一样的话那就麻烦了，有好处不肯跟百姓分享，只知道自己一个人享受，就跟夏桀。在尚书汤氏里面就有一段话，夏桀说各位看到太阳了吧，我就是太阳，好像国家需要有一个光明的来源嘛。那老百姓怎么说？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要跟你同归于尽。孟子就把这段话转告给梁惠王，提醒他人生两个选择，你当国君的人如果与民同乐，什么好处都跟百姓分享，那就跟周文王一样受人爱戴，大家都过得很快乐。你如果只顾自己的享受，让老百姓只是服劳役替你把园林盖好，然后呢不能进来，久而久之结局恐怕像夏桀一样。所以他就使用古代的资料来劝谏这些国君的话呢比较不会得罪人。孟子这个人很有创意，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使用语言的技巧更是第一流的。比如说他跟梁惠王对谈的时候呢，梁惠王跟他抱怨说我对百姓啊认真的照顾，但是呢我的百姓并没有增加，别的国家的国君啊显然比我比不上的，但他的百姓没有减少。孟子说大王喜欢战争，我就用打仗做比喻，战鼓咚咚响起，两军交战了，打了一半有一个兵士一看不对，丢下兵器向后跑，他跑了50步停下来，结果另外一个人跑了100步才停下来，请问那跑了50步的就嘲笑那跑了100步的说你看真没用，跑了100步这样可以吗？梁惠王听了之后立刻的反应就是说那怎么可以呢，你跑了50步也是向后跑啊，怎么可以笑别人呢？孟子说大王你就不要怪别的国家的百姓没减少，你的国家百姓没有增加， 什么意思呢？大王就是跑了50步的，别人跑了100步的，这叫做50步笑100步，这个成语就出来了。那么当国君的人呢、有许多大臣在侍候着，有时候自己不知道问题何在，孟子就告诉梁惠王说，跑有肥肉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这是帅兽食人。你的厨房里面有肥的猪肉代表什么？猪养得很肥才杀的。你的马厩里面有肥马，但是路上的百姓啊，脸上是菜色，代表什么？营养不良啊，郊外还有人饿死的。这叫做带着野兽来吃人，帅兽食人。他后来去见了齐宣王。那么有一次呢，齐宣王心里面有一些郁闷，孟子知道了，就跟他谈话的时候就提到，听说前几天发生一件事，就是大王坐在堂上，堂下有一个人牵牛走过去，这牛叫的声音很凄惨。大王就问牵牛去哪儿，那个牵牛人就说，最近筑一口钟，要举行一个祭典，把牛杀了，用他的血来殉钟，这是古代一个钟开始使用的时候一个仪式。大王说，把牛放了吧，我看他一直在哀鸣啊，太可怜了，好像没有犯罪就被判了死刑一样，放了他。这个牵牛的人就问大王，请问大王，那难道要废除这个祭钟的典礼吗？大王就说，怎么那么笨呢，你不会换一头羊吗？就这事情传出去了，老百姓就嘲笑说，大王小气啊，因为牛比较贵啊，羊比较小嘛，比较便宜。孟子就问大王，有这个事吗？大王说，有啊，我一国之君怎么会在乎一头牛呢？真是太冤枉了。孟子说，我了解大王是好心，是不忍心，而不是小气。大王非常高兴啊，就说，你真是我的知己啊，与我心有戚戚焉，就在讲这句话。但是孟子接着说什么，说，大王你有所不知，牛会发抖会哀鸣啊，羊也会发抖也会哀鸣啊，这叫做见牛未见羊。但是孟子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说，你要看看老百姓啊，老百姓才是你真的要照顾的，你的恩情你的好心可以照顾禽兽，为什么不能照顾老百姓呢？所以我相信，如果齐宣王真的用心思考的话，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但是不容易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孟子他可以随机取材。另外有一次，孟子跟大王直接说，听说大王喜欢音乐，齐宣王一听就很尴尬的，他说，寡人所喜欢的音乐是世俗的音乐，不是你们这些雅乐文雅的音乐。孟子说，没关系，喜欢音乐就好，不管哪一种音乐。他就问大王说，请问大王，独自一个人欣赏音乐的快乐，跟很多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比起来，哪一种比较快乐？大王说，当然是很多人一起欣赏，因为音乐光一个人听，有时候想跟别人交换一点眼神啊，或者一些什么感受都没机会，这就变成一句成语了，叫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孟子的这个才华呢，在这些地方表露无遗。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是儒家的学者。孟子提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是要为百姓服务的，百姓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体啊。但是中国从秦始皇以后出现了帝王专制，从此以后2000多年到清朝结束，都有一个皇帝的观念。那帝王专制的话，儒家学者的思想呢就受到扭曲了，所以后来孟子的思想很少有人谈他。因为在帝王专制底下，你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个不符合当时的需要。所以儒家的思想呢，到了孟子虽然发展成完整的系统，但是也没有办法付诸实践。因为战国结束之后就是秦朝，秦朝秦始皇一上来帝王专制，到汉朝接着下去，一路下来到清朝。各位想想看，这样的一种局势跟发展对儒家思想来说是非常遗憾的。而历代的学者在解释孔子孟子思想的时候呢，也不能逃避他们自己身在一个帝王专制体制之下的学者这个事实，所以很多地方也不能做合理的发挥。 所以后面呢，到了宋朝，陈颐就说了，他说1400多年以来，没有人了解孟子，但是事实上，陈颐是北宋的学者，也在这个体制之下，他们所了解的孔子、孟子就是正确的吗？我们今天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还是要以一个更为自由、宽容的心态，回到先秦，回到孔孟思想的原点，认真阅读他们的书，思考他们的基本的观点，再做一个合理的说明。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黑卷尾，是雀形目卷尾科的鸟类，全长大约30厘米左右。为什么我们叫黑卷尾呢？因为我们的尾巴常常是深凹形的，最外侧一对尾羽向外上方卷曲。我们当中的雄鸟全身的羽毛是呈光亮的黑色，还点缀着铜绿色的金属光泽，下体自颌喉一直到尾巴下的羽毛都是黑褐色的，只有在胸部铜绿色金属光泽比较明显。 而我们当中的雌鸟体色和雄鸟差不多，只是羽毛表面沾铜绿色的金属光泽稍差。我们栖息活动于开阔地区，比如在山路或岩溪的树顶上，在开阔地带常常落在电线上。具体来说，在城郊区、村庄附近和广大农村，尤其喜欢在村民居屋前后高大的树上迎巢繁殖，多成对活动于800米以下的山坡、平原、丘陵地带或野林树上。在中国西藏则栖息在海拔2000到2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地带，一般数量较多，常成对或极小群活动，动作敏捷，边飞边叫，繁殖期有非常强的领域行为，性格凶猛，非繁殖期也是喜欢结群打斗。 我们的鸣叫声嘈杂而粗糙，此起彼伏，相互呼应，喜欢在清晨黎明的时候鸣叫，所以人们又称我们叫黎鸡。我们飞翔的时候就能在空中捕食飞行的昆虫，类似家燕，敏捷地在空中滑翔翻腾。在南方呢，我们又被叫做黑羽尾燕，主要从空中捕食飞虫，主要吃夜蛾、蚂蚁、蝼蛄、蝗虫等害虫。我们还经常会落在草场上放牧的家畜背上，啄食被家畜惊起的虫类。 我们的繁殖期在6到7月间，巢以高粱杆、草穗、枯草细纤维、植物纤维、细麻纤维、棉花纤维交织加固而成，织成浅杯状，呈置于榆树、柳树等树顶的细枝分叉处。6月下旬可看到刚出巢的幼鸟停留在巢附近的树上等待亲鸟捕食，雌雄亲鸟均会参与孵卵和育雏，卵产3到4枚，卵壳是乳白色，上部褐色的细斑点，盾端还有红色粗斑点。雏鸟刚孵出时全身裸露，仅背部和头顶生着少许绒羽，留巢期20到24天。 我们喜欢在城市附近生活，也喜欢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大兴区近年来加强了生态环境建设，我们黑卷尾都乐意去生活，还有很多绿意盎然的采摘园、种植园、生态园。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很多游客都来到了大兴。就拿大兴的望星湖公园来说吧，经过建设者的精心设计和改造，昔日的垃圾坑被引入处理过的中水，变成了风光秀美的人工湖，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公园。人类和鸟儿共同享受着美好的自然天地，我们黑卷尾在这儿欢迎大家秋天到大兴来玩。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大兴区的故事还有很多，下回我们接着说。